棒棒棒棒。 当夜幕降临在我的城市，有另外一种人的生活即将开始。他们白天睡懒觉，也不用去上班，所以晚上睡不着，在家太无聊。不喜欢看电视，也不爱上网，因为都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假象。 到底哪儿才有真的？ 我想要找个尖的， 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别耽误时间了。出了门约哥们商量去哪儿透透气儿。单身的自由属于成年的光棍，都露着大腿，踩着高跟，飘着香味儿。漂亮的大妞一个比一个够劲儿，知道你一人想要跟你聊会儿，跟你逗个闷儿，你也根本琢磨不过味儿。一会儿咱们换个地儿，找个 old dirty 北京饭馆，告诉你点事儿。北京晚报， 有人征婚，有人打广告，其实就是吹牛逼和想操。 北京晚报， 太多的人在家里犯傻逼，都睡不着，我根本不要。 北京晚报， 有人喝酒，有人吃嗨药，喜欢散德行，还不爱戴套。 北京晚报， 老尖儿都叫我夜猫子，因为只有天黑了才出来 造。 但是到了后半夜，情况有所改变，因为饿狼太多了，肥羊有限，剩下一大帮老爷。爷们儿互相看不份儿，非要给这个喝醉的晚上来点火药味儿。于是有人出手，有人逃走，有人搂着残的妞，喝着假的洋酒，看了一出戏，两个没出戏的大傻逼，让其他人看乐子，自己发脾气，把妞都吓跑了，自己也傻了。酒吧老板报了警，那我也只能闪了。上了瓷的车，再卷一个去兜风，从二环到三环都不会堵车。无数的霓虹灯照亮我的世界，不管多晚桑拿洗浴，他妈都会营业。红白白蓝的车灯照亮了整条大街，但是对于这些他永远装看不见。 有人在找，有人在照，打架多数还是人多的欺负人少。北京晚报， 有人睡地下通道，有人公款吃喝，国家给报销。北京晚报， 有人迟到，有地儿验尿，危险就在身边，玩的就是心跳。北京晚报，北京会越来越热闹，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以前的味道。深更半夜照样有人拼命在工作，老人走在大街，见路人喝剩的瓶子，喝多的被花的，要饭的疯子傻子，可怜还是骗人，根本分不清真的假的。从平时到周末，谁出来都想要收获，最低消费住上三陪，哪牛多哪最火，奸商在捣鬼，有钱人玩的到位，漂亮女孩总在干杯，很快被灌醉。臭鼠妹趁天黑挂警备，狐假虎威。酒吧夜总会的门前，领导的车辆成群结队，厕所里躲着细果，洋酒就着鸭脖。小明星大模特陪着老逼坐在雅座，巡逻的警车，东北的皮条客，女大学生很多，学生证不能打折。北京还在建设，但是人已经变了。这所有的一切，究竟谁应该来负责？ 北京晚报，病了您得吃药，可是医药费太贵了，没人给你报销。 北京晚报， 挂羊头卖狗肉，太多神经病和大傻逼进大学当教授。 北京晚报， 欠的钱我不还，因为学校收学费都是为了骗钱。 北京晚报， 妞的屁股不够翘，想当明星呢都得先被导演操。很多人每天都看北京晚报，他们老说有些国家大事你必须得知道。我怀疑这些消息可不可靠，我不想关心谁的照片登上了头条。我听说洗衣粉放进油条，我听说马加爵和911，我听说动物园的猴自己跑了，我听了一堆废话，他妈自己也快疯了。我离开了市中心，心里还是太燥，屋里做了隔音，可是邻居还是嫌吵。出门才发现垃圾桶里的北京晚报上面都印满了广告，谁死了他妈这事儿与我无关，我只想看看哪个小妞最性感，谁当上领导这事儿谁爱管谁管，谁中了500万，谁整天没钱，只有臭傻逼找私人侦探调查婚外恋。其实出租司机也不愿意没事带您瞎转，只有每天4-5点钟听见街上喊着北京晚报，终于感到了北京的亲切。北京晚报。